高飞到天空的顶点，我要飞到无人能及的世界，飞得再累不准自己跌坠，直到太阳就在我的指尖，我要高飞到世界的边缘，我要飞越没人到达的绝对，不到终点不准流下眼泪，要把最震撼的呐喊留在灿烂瞬间。要高飞到天空的顶点，我要飞到无人能及的世界，飞得再累不准自己跌坠，直到太阳就在我的指尖，我要高飞到世界的边缘， 是花花世界里限量版的花花蝴蝶，美女们只是你。

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126天。